此处应该有掌声。 耶、 好的。 所以真的确实是感觉就是很久没有过周末了，就可能这个周末就去他家了，或那个周末去我家了，或有什么事情，就真的很久没有过周末了。 没有啊，这不应该是最美好的周末吗？恭喜恭喜。 好，谢谢。 大家可以想象月春加入进来，然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糖， 大家看到标题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二》。 对的，为什么我想 Q 糖来讲呢？因为《神奇动物在哪里二》最重要的情节都发生在巴黎，而且呢，其实在巴黎很早之前有一个点映，就是在8号的时候就已经在巴黎点映过了。然后唐有没有抢到票呢？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吧。 如果我要抢到票，林珊就不会用这种微妙的语气提这个问题了，所以很显然我并没有抢到票。然后法国其实在14号是正式上映，关键是当时我正在准备见导师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一直到国内开始闹闹腾腾在讨论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法国已经上映两天了。我就说为什么电影院都没有人。在一个上映最早的地方，我确实看得最晚的一个人。 对啊， 对，其实躺是我们本群里面看得最晚的一个人。 对啊，其实我应该是我们群里面第一个看的吧，好像是。对，因为其实说美国是16号上映，但是有些电影院就是15号晚上就已经上映了，而且你说15号晚上还不是那种临近16号的什么凌晨一类的，晚上9点钟就可以上映了，所以我就趁着那个时候跟我同学一起先去看了，看完之后就非常兴奋的开始想跟群里面的大家讨论，发现哎，都是准备去看的，然后就收敛了一下，没有讨论过多的情节。但是后来还是忍不住，当中国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去看了之后，就已经开始各种剧透给躺了。 本来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这么早去看的，因为我很想看，但是我又很不舍得看，所以我想说把它往后放一点，作为一个阶段之后的一个犒赏，结果就被剧透了一脸又一脸，然后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去看。 不要做这种等的事情，万一等着等着你事情太多最后没有看成，那就很难过了。好啦，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一部电影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的介绍，会愿意点进来听这期节目的同学，我估计都是很喜欢哈利波特跟神奇动物在哪里的。那神奇动物在哪里二呢，就是接了神奇动物在哪里一。跟神奇动物在哪里一最不一样的大概就是那种黑暗沉重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我觉得如果不是 Jacob 有那么多笑点的话，真的你会觉得看起来还蛮压抑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进入一个一个的问题来跟大家聊好了。那首先我想问的就是，大家觉得最精彩的情节是哪一个？从躺开始。 其实对我来说，电影本身是挺平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情节，说实话。但是因为我的粉丝滤镜特别厚，然后呢，我知道后面也会讲到格林德沃逃脱什么的，所以我就说一个小很小的，就是格林德沃召唤自己的信徒。电影里面的视角就是天空出现黑色的半透明的薄纱，然后慢慢覆盖了整个巴黎，从墙角轻飘飘地滑下来，就是那种天空中的黑影在大家的心头荡漾，就可以说非常有品，非常有排场。要知道当时格林德沃是还处在逃狱之后被各方追捕的阶段，但是人家就是这么有魄力，要做最靓的仔，走最招摇的路线。想想伏地魔实在是太寒酸了，召唤信徒居然靠纹身，还偶尔放个小烟花。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更多伏地魔和格林德沃的区别，就是一个暴力压制型的黑社会老大，你怎么跟人家克里斯马型的领袖比？我可真的是一声长叹。 没有，对你这么一说其实还真的蛮搞笑的。然后其实那个薄纱也是一种神奇动物，当时看细节的时候有看到，然后它成的形态就是这样。那是中文名到底翻译成什么，或者说英文本来叫什么，我也已经忘记了。东东再说一说你觉得最精彩的情节是什么呢？ 我 跟唐的感受有点类似，因为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完全就是一个前篇，完全是为下一部在做准备，所以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突出的那种印象深刻的情节，完全是粉丝滤镜。当看到霍格沃茨出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当看到各种各样的神奇动物的时候很激动。然后我自己是确实是因为看到就是邓布利多在镜子里面看到那个景象，因为他曾经跟哈利波特说过他曾经在镜子里看到是袜子，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然后是因为后来我看到有人分析细节，其实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注意，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两个在解雪盟的时候那个格林德沃的那个眼睛是异瞳嘛，就觉得这个人物真的很复杂，而且当时他们在那个状态下可能确实是彼此吸引的，但是格林德沃要比邓布利多付出的那种纯粹的感情要复杂得多，这样一个细节也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总之这部电影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因为它和 J.K. 罗琳创造了整个魔法世界关联起来了，和你之前看的七部哈利波特世界关联起来了，所以可能很容易戳中粉丝的心。但确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如果没有看过之前七部哈利波特小说，也没有看过第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的观众来说，其实这部电影确实有很多你很难理解，或者说整部电影会很平淡。 嗯，超超呢？ 那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应该没有太厚重粉丝滤镜的人了。但其实像东东讲的，就是前面七部我倒是也是看过，然后虽然我当时去看的时候还没有看第一部，但回来的时候我把第一部补了一下，整个第二部的感觉作为我而言可能更像是去对待一部普通的电影一样吧。那因为它是一个系列里面的一部，所以可能本身这一部内容上没有那个特别大的爆点。我觉得接近结尾的那一场魔法的战斗，我觉得场面上至少还是挺不错的。电影院坐在我后面的一排有几个应该是狂热粉丝的那种女生吧，然后他们会在很多情节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哦的那样的大叫，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年轻邓布利多出场的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很帅气，然后后面一排女生就是已经叫到不行了，所以他们也是给这个电影的气氛做了不少的烘托。 嗯，那月琛呢觉得最精彩的情节是什么？ 可能我也属于粉丝滤镜比较厚的那一类吧，就是我可能觉得比较精彩的是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我从电影院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魔法世界的那种思想里，从一开始格林德沃逃脱那个很炫的画面就一下子就把我带入到那个可能我追了很多年的那个世界里去了，所以可能在那一个点上我的心情上会觉得哦又回来了。其实虽然说那个场景在哈利波特里面并没有很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会不由的就想起来哈利波特他们骑着夜骑去魔法部，因为格林德沃逃脱的时候也是夜骑拉的车嘛，就想到了很多很多哈利波特里面系列的点。而且从那一段会能感觉到格林德沃是一个很自信很强大的人，他在整个逃脱过程中他都没有丝毫的那种担心或者犹豫，他都是很从容的，直到最后他让那个魔法部的人掉到水面上然后瞬间停住然后再把他放下去，从头到尾他都是掌控全局的，会觉得那一段除了炫之外还把这个人就很立体化了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内心，所以觉得这一段我还是蛮喜欢的。 对，其实我跟月琛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当时跟我同学去看的时候他也是不太熟哈利波特系列，我就跟他说这个电影如果就电影本身来说最精彩的情节可能是刚开始，就是这一段真的很酷炫，然后很多镜头都是直接冲向观众，然后看 3D 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离你离得很近，那个夜骑或者是那个人都已经冲到你眼前了这种感觉。然后呢，确实如果就非哈迷来说去看这部电影，一方面是东东说的有些平，然后我觉得也有些乱，确实你会很难理解到每个地方他到底想说什么，然后到底他呼应了以前哈利波特系列的什么。然后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也是哈迷，他说看《神奇动物在哪里二》会让他想到《哈利波特五》，就是凤凰社那一部，也是一个铺垫型的一部 作品，然后就会有一些混乱。然后当时我一看到，哎呀，导演又是 David Yates， 就有一种好的。说实话，我不觉得他拍电影拍得特别好，但是毕竟他好像是罗琳很喜欢的导演的样子，然后一直都是他在拍这些系列。那接下来我们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说答案怎么样？我想问大家觉得最萌的神奇动物是什么？一二三，秀秀。 并不一样吗？ 并不一样。 然后超超， 而且还有两个人没有配合。 我想说那个啥，布树罗锅是这个名字。 对的，是这个名字。 哦， 那躺呢？ 太厉害了，我 就和大家差不多，还有前面那个大鸟，我不知道叫什么。 啊、哦，哪只大鸟？ 就是你刚才有问了，说那个蹦来蹦去的那个、哦。 对，我忘记名字了。那我们一来说吧，躺觉得到底是哪一个呢？ 哈，我以为这个问题就过了。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出现的神奇动物其实挺少的，因为我昨天又复习第一部，然后第一部里面就还有很多虽然可能长得丑但是还挺有趣的神奇生物，但是在这部里面就屈指可数嘛，就是仅有的一些选项，所以秀秀最萌啊，然后因为还有小秀秀嘛，那除此之外就是大猫邹吴，还有我刚才说前面有那个傻乎乎的大鸟，我不知道叫什么但也蛮萌的，应该不会有人觉得选河童或者是那个钻到眼睛里面那个什么吧。 哦，那个还蛮恶心的。好，那这个题目完全就是因为就觉得好可爱，而且也有很凶猛的，就是那个在水里面的那个 海带精。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那个是海， 这叫什么马形水怪，但是我觉得就是海带精、哦、因为它身上全是海带、哦、 对，就其实还是有蛮多很有趣的情节，然后跟这些神奇动物呼应在一起，尤其是那一段就是通过那个精粉去找他们原来那些经历的那个痕迹的那一段，我觉得我当时看到小雀斑在地上面舔了一顿，我就有一种哇天哪，真的好可以的感觉。那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大家觉得最具回忆杀的一刻是什么？刚刚大家都有提到那个镜子前面邓布利多的那一幕，还有像霍格沃茨出现那一幕，就是确实是非常具有回忆杀。那除此之外大家还会想到什么别的吗？这回从东东开始。 嗯，其实我以前好像我们那一次录那个《哈利波特》那一期的时候，我忘了我说的那个答案是不是这个。反正就是因为《哈利波特》系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有求必应屋，然后在《神奇动物二》里面又出现了这个设定，但是好像电影里面是翻译成安全屋，但它应该就是有求必应屋吧？ 安全屋不是 安全屋不是尼可乐梅的家吗？ 那就是不一样的、 啊。 反正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有求必应屋，然后他这里面也出现了有求必应屋，然后我就觉得除了那个镜子以外，除了霍格沃茨以外，然后除了那些熟悉的咒语以外的一个我自己会连接起来回忆的地方。 那唐呢？ 前面都讲到了，就是霍格沃茨 BGM 出现的一瞬间，城堡出现的时候，然后还有魔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冲击性会比较大。 那超超呢？ 应该也是这几个地方，而且就是我没有大家那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我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到那个镜头的话我可能反应没有那么快，但是就是我刚才讲到就坐在后排那几个女生的尖叫声非常好， 前方高能， 出现这样的镜头他们都会立即叫，然后我就会马上就是注意力就集中了起来看到， 也是像大家讲的这些吧，然后还有看到那他们在黑魔法防御术的课堂上学那个、嗯、是叫哎呀那个叫什么来着？完了，我只记得咒语是滑稽滑稽，那个是叫在衣柜里的 伯 叫伯格特嘛？对对，看到那一刻的时候，觉得啊，真的是回忆杀。 对，我觉得我跟月琛的想法总是很一致，我也是觉得那一段还蛮嗨的，就是觉得。哇、哦，又回到了黑魔法防御术的课堂，然后 果不其然，后面邓布利多就会遭遇麻烦，就是有一种这个课还没有被伏地魔诅咒，已经开始各种麻烦事情都集中在这个课的老师身上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人物吧。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可能不会给大家梳理太多的情节，但是呢，大家如果看过电影就应该比较了解。这个题目我想讨论的人物是，你觉得其中最悲情的人物是哪一位？有好几位人物都还蛮悲情的，我觉得。那你觉得最悲情的是哪一个呢？月琛先开始好了。 我的话，我觉得是丽塔吧，因为我是总觉得他可能更爱的是 Newt 而不是他哥哥，就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再一个就是，其实我没有太明白他最后选择赴死的原因，因为感觉就是他从在给那个黑人讲完了他小时候掉包弟弟的故事的之后，他就已经处于一个很悲伤、很不太正常的状态。那后面镜头切给他的时候，他都是一种飘然世外，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的样子。之后他最后选择了用他自己的力量挡住了一部分那个就是魔火嘛，蓝色的那个火，去救了伦纽特兄弟。可能他在讲出那一个故事之后，自己就已经承受不住他当年犯下的这个错事，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无论有没有格林德沃，他可能都活不下去了的感觉，所以会觉得这个人物很悲情。 我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就是确实有一些不理解为什么 Lita 还是要选择去死，因为就是面对那个蓝色的火焰，他显然是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做些什么的，这种行为就好像自杀一样，那种可能对以前他掉包弟弟的愧疚，或者是那种可能无法达成的那种爱，就是对他们兄弟俩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真的很难理解在这个点上面。所以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很悲情的，就是他包括他的家族整一个系列下来，他可能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他是不太一样的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选择，我都觉得哎呀，一方面悲情，一方面还有点无法理解。那你觉得最悲情的人物是谁？ 最悲情啊，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显示出特别悲情的那种程度。因为其实 Lita 这个事情怎么说，就是那个背景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谜团，结果他说出来他掉了个包，然后那一下是在剧情上面让我有点懵逼，就是哎，就这样吗？好像以为就是格林德沃在背后设计了什么很复杂很高深的阴谋，所以那一下可能注意力没有集中在 Lita 自己自身对于这个事情的那种悔恨和愧疚之中吧，所以让我有一点没有很深刻的去 get 到这一点。然后其他人像那个谁，蒂娜的姐姐叫啥， 奎尼 啊，对，就像那个奎尼和雅各布那一对，感觉奎尼又倒戈的有点好像有点太轻易了一点，所以这个也是，就总而言之就觉得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这些地方，就可能让我都没有觉得往特别悲情的那个方向去走，都会觉得就是好像剧情上面安排是不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草率或者怎么讲这样的感觉吧。 嗯，既然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无法理解这个词，我们就把后一个问题跟这个问题连接在一起好了，就是因为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想问的是大家觉得比较无法理解的人物或者行动，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想法也可以一起说出来。那东东呢，又觉得哪个人物比较悲情？ 因为刚刚林珊有在说到说他想把无法理解和悲情这个问题合在一起，其实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我就问林珊，我说你不能理解这里面谁的行为，然后他就说是奎尼，但其实我自己是蛮理解奎尼的，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我认为这里面最悲情的那个人物。因为第一方面就是他确实就是和我们看到很多爱情片里面一样，有很多相爱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现实的原因不能在一起，那么奎尼和这个他爱的贾可布这两个人就是 因为现实的原因不能在一起，这个现实的原因就是这个魔法世界和麻瓜世界的这种隔离，而且你可以知道这种隔离是不合理的，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不管是少数群体也好，对女性也好，对各种各样的人的歧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太合理的制度的存在去阻隔相爱的人在一起。而且就是贾可不是真心爱他的，然后去选择一定不跟他结婚。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很悲情的一个设定是，因为奎尼有非常强的读心术，所以他非常明白就是他爱的这个人内心的想法，他知道他唯一不能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他不希望伤害他，他对这种现行的这种制度的恐惧，但他却没有勇气去打破它，然后他还不得不对他施这种幻术，让他能活在一种就是幸福的幻觉里面，然后结果就是被我们的主角 Newt 就是破解掉了那个幻术，就很悲惨。然后到最后他选择了去跟随这样大家可能都认为无法理解的这种有一点法西斯思想的这样的格林德沃的队伍，但是我认为就是格林德沃的那一套说辞对他来说确实有很强的吸引力，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的存在，然后格林德沃许诺了他一个去打破这样的不合理的压迫的这样的未来，虽然这个许诺里面也包含了可能对麻瓜的这种反向的歧视，但是至少能够让他为他的爱情去付出，能够让他去打破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因为他有很强的读心术，他而且他是一个很纯洁善良的人，所以当他去跟随格林德沃的时候，他也有很多不情愿，虽然在电影里面可能没有表现的特别的多，然后也会就是让超超会觉得这个选择有点突兀，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他在第一部里面也出现了，然后在第二部里面也出现了，这个人物如果从始至终的去看的话，我觉得他的这种选择我觉得也很合理，然后只是电影里面没有表现出他的这种纠结来，但是我觉得他最终的这个选择是很痛苦的，然后是很悲惨的。 那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和超超的想法比较类似，我没有觉得有谁特别的悲情，这个我觉得是电影本身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物他们的很多背景故事表现都不是特别充足，也就导致出现了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选择，无法理解的行为，对他们的前面的行为的铺垫都不是很够，所以在看的时候我是会觉得丽塔最后的赴死他很有可能是一种解脱，对于他本人来说，那奎尼的选择他甚至会觉得在选择那一刻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是在为自己的幸福而战斗，他觉得他眼前是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如果站在人物本身的角度来说，我没有觉得会用到悲情来形容他们。 其实躺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跟我那个朋友讨论，就是觉得如果神奇动物在哪里也有一系列的书就好了，因为可能通过书你可以写更多的细节在里面，然后不用像电影一样需要把这情节全部串联在一起，而是说有一些解释性的内容都可以出现在书里面。 所以也希望罗琳可以出一系列的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书，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解释更多的事情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些更加具有深度的话题，但是说起来具有深度，我觉得刚刚躺的一个评论也还蛮好玩的，就是说格林德沃召唤自己的信众的方式比伏地魔的要高。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那我想问一问，首先从东东开始好了，你会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因为林珊说哈利波特是儿童文学，但是显然就是如果看过七部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其实哈利波特在后面几部已经就是往成人世界发展了。那么虽然神奇动物的故事发生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之前，但是和哈利波特后面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其实都是在讲这样一个大魔头和那追求善良正义的这群巫师之间的斗争，然后也会讲到就是纯种巫师和麻瓜这样的血统之争。然后我觉得这个倒没有说给我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确实是在神奇动物里面啊，我觉得罗琳可能想讲的东西就会更加直接，而且更加复杂一些吧。因为就是在神奇动物里面真的会直接出现到人类的战争这一点上，因为在哈利波特里面其实是不会直接涉及到就是麻瓜世界的这个战争的这个东西的。虽然你可以看到就是伏地魔身上有那种希特勒的影子，然后J.K.罗琳也有说到说希特勒可能是伏地魔的一个创作的原型的一部分，但是你会在格林德沃身上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尤其是在这一部里面他直接出现了就是原子弹啊这些东西，你会感受到其实尽管魔法世界在我们原来看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单纯特别美好的世界，但是当离开了霍格沃茨这个城堡的保护以后，就会像我们上次讨论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只要有人的地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歧视，这样的纷争的存在，就要去跟这样的东西对抗。所以我觉得神奇动物是和哈利波特后面几部是一脉相承的。 那躺呢？ 陈复义 是，我很同意东东讲的，因为哈利波特后面几部大家也都长大了，然后又涉及到了更大的魔法世界的部分。因为我喜欢哈利波特不仅仅是喜欢里面的人物，更喜欢魔法世界的这个设定，所以我在看神奇动物系列的时候就很期待是在魔法世界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成熟的系列故事，有我们熟悉的人物很好，那有粉丝这种小细节那也最好，但是故事本身最好也能够不断的丰富这个世界观。他们两个的不同就是哈利波特系列是成长系的，我们从他一年级追到毕业，追到19年后，那肯定会有这种从儿童到成长过渡的部分。但是神奇动物系列人物一出场他就是大人了，所以我肯定会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超超呢？ 我也附议。那其实躺说的有一个是我觉得很赞同。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一系列的电影作品，然后包括可能小说可能应该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吸引点是一个完整的，然后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可以真实去运作的这样的一个魔法世界的设定。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展现给你，并且让你相信就是真的可以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不是说有很多东西是从现实世界硬掰过去的。然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那些后面的这些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更大的去扩展世界。那原来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少年热血式的对抗魔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现在去补充他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一个世界的设定，然后会涉及到比如全世界范围里面各个地方不同的魔法部他们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巫师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整个世界上面麻瓜们的这种格局，然后可能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类似可能比如二战这样的可能会有涉及到的这样的线索。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扩展之后，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真实性的体验更加的强化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我觉得也是时代的进步，然后技术的进步，当看到电影开头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就是好像和我记忆里面的哈利波特的电影比起来，就是整个电影里面的画面就是更加的精致了，然后他们的魔法就是更加炫酷了。我觉得这一点也会给人一种，就包括前面常说的，就是格林德沃他的排场比起伏地魔来就感觉华丽了很多。我觉得这种效果上面的华丽也会给人一种，哦，这个他们就是成长，就成人版的自己那个，就是大家的那个招啊，大家的那个效果啊，都更加的酷炫了，也有一种成长的一个感觉。 其实刚刚超超说到这个第一点，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就罗琳自己也说，他希望这个魔法世界能更加具有世界性的感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地方。那这一点当然能做到多少，我们现在很难说，因为很容易这种所谓的世界性的小说，你能够从欧洲升到美洲，升到亚洲，就已经似乎是现在大部分作家的一种局限了。如果他能真的再延伸到非洲、南美洲、澳洲这样的话，那会更加的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包括中东的故事。当然这要看罗琳以后还能做到多少，当然还是很期待的。 就说到这一点，我自己其实也有想过，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比如像欧洲的很多奇幻小说，包括之前中国的这个九州系列，就是可能在同一个设定下面是由不同的作者来完成的。我自己内心也有小小的想过，就是因为神奇动物的每个故事目前来看一二部是发生在不同的城市的嘛，然后你可以看到美国魔法部和法国的魔法部和英国的魔法部就会有很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我也会想说，哎，对，中国的魔法部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非洲的魔法部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是由罗琳来写，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呈现一个中国魔法部是什么样子，因为和我一起去看的人他就会说，他说你看这个神奇动物里面的邹吴这个形象就很符合外国人想象的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有 就是罗琳来写中国的部分，确实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那可能不如中国人写。但是我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中国的作家来写，就是J.K. 罗琳笔下的这个魔法世界，可能就写成什么《哈利波特与瓷娃娃》，那我也会很生气。所以心态很矛盾。 邹吴居然一根逗猫棒就解决了，真是有一种好像这有点不对耶的感觉。那好，现在说回来，就是这个大人版的问题，月琛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首先陈复义，因为其实来说，从时间线上，神奇动物应该是发生在哈利波特之前的，但是可能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它可能是在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完结了之后，再去不断的去细化整个这个魔法世界，然后才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说可能本身我们看哈利波特系列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是一种从单纯的年轻的那种状态，然后慢慢变到成长了之后，就是你需要背负很多的责任，有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可能接下来往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继续延续呢，对神奇动物本身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所以可能确实会有一种大人版的感觉。刚刚讨说到一点啥来着，本来想说，但是中间这一段讨论完我就忘了。 没关系，就是我刚才说了很有价值的一点，但是我和月琛都不记得我刚才说了啥了。 本来想在 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记得了， 所以也很好了。确实也像超超说的，可能这种电影技术的优化也让我们有这种感觉，毕竟拍第一部的时候那才是零几年，对，就是也没有那么炫的魔法，可能里面比较炫的也就是三个头的路飞和长得丑丑的巨怪，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么炫酷的这种场景，可能也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孩子般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可能罗琳他本身就不太想再继续写那种适合于儿童读的那种偏向于非黑即白的故事，他本身就想去在这个电影里去表达他更多的一些想法，所以可能经他改过的这个剧本就会有更多的复杂性吧。 嗯，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进入一个本部最大的谜题，就是这个 Credence， 大家来猜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因为似乎电影在后半段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包括那个黑人，再包括Lita， 他们都解释了他们跟这一个 Credence 的渊源，但是突然发现啊，好像我们两个都没有说到真正的点子上，最后绕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格林德沃跟 Credence 在一起，突然间出现了这个凤凰，然后再给他命名成 Dumbledore， 就有一种啊，难道他是邓布利多家族的一员吗，这样的一个诱导。那我想问问大家是如何去猜测这个 Credence 的身份的，从躺开始。 这部电影的副标题是格林德沃之罪，但是我觉得副标题明明就是 Credence 你哪位，就是他一直在追寻 Credence 的身份，然后搞到最后明说了这样一个身份，反而让人觉得很怀疑，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么简单就告诉你了吗？所以我也觉得不是真的，就我觉得 Credence 他一直在追一个答案，就是追他到底他是谁，那格林德沃就给了他一个答案，而且是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答案，然后还给了他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但是就很有可能只是想利用他的能力，因为在我的设想中他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也希望他最后能发现自己并不是什么某某家族的某某，就只是他自己，就顺便夸一下他第二部换了发型就顺眼多了。当然如果后续电影证实格林德沃没有骗他，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我还是会看的。 那东东呢？ 我觉得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根本不是某某家族的某某，但是我觉得按照罗琳写作的习惯，他总会可能是某某家族的某某。但是确实即使他是邓布利多家族的一员，因为在哈利波特系列里面有介绍过邓布利多家族，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然后妹妹本身就是跟这个默然者有一点关系嘛，所以即使他是邓布利多家族的一员，也还有很多秘密去解开，就是因为他显然不是那个弟弟也不是那个妹妹，那他到底是邓布利多家族的哪一个，跟他这个妹妹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然后邓布利多和这个格林德沃之间的这个关系和 这 Credence 身份之间又有什么谜题，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可以去解读和去猜想的空间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最后即使告诉了他这个答案，也会有很多后续期待的东西。 嗯，那月琛呢有什么想法？ 说实话我觉得超超脑洞可能也没有很大，因为真的是有无数种的可能性，或许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许他真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就生出来的孩子，因为从年龄角度来讲可能孩子的这种说法确实比较对，所以可能我会以为是比如邓布利多妹妹的孩子，或者说可能妹妹死掉之后那个默默然又附在了什么人的身上这样子的事情吧。 嗯，确实这个算是这一部最大的一个谜题，然后接下来当然是会一步步去解答这个谜题。走出这个电影之外，神奇动物的一跟二其实跟当时的历史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神奇动物一其实真的是一个开端，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很快乐，然后也符合就是一战后的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期，然后大家处于一种像是狂欢一样的状态当中，所以也看到神奇动物一的基调其实算是非常的高兴的这样的一种基调。但是到了神奇动物二，因为已经临近二战，包括这样1927年这个设定，再过两年就是美国大萧条，然后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战争那种模式愈演愈烈，然后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部就是渐渐的滑入黑暗当中。那我想问一问大家，就是大家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解读呢？觉得这一个神奇动物这个魔法世界跟现实世界的这种联系，那从坦开始。 我觉得在哈利波特后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琳试图给作品再增加更多的现实厚度，在神奇动物系列里面，这些政治隐喻和与历史的这种映照什么的就已经不能叫隐喻，都表现得太明显了。像是神医里面的第二塞勒姆把巫师视为异族，那格林德沃引导了这些纯血统巫师又把麻瓜看作特殊群体，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环境，甚至也会联想到现在欧洲的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但是很矛盾的点是，我有一点抗拒去做这些联想，可能因为平时会接触很多类似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目前神奇动物系列里的这些映射对我来说有一点太简单了，就没有太多新意，让人觉得有一点刻意。因为我平时是挺热衷这些题材的，我一直很期待有一部能够从中世纪猎杀女巫开始的史诗类的作品，但是到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这里，现有的题材表现得很迷人，我看到了作者想要往现实方向这种回应转型的努力，但是对目前来说这些转型的尝试还不太成熟，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些映照都有一点过于简单。 我也觉得是，就是在神奇动物里面这种连接是更直接的，你会直接看到那些就是在我们的所谓的麻瓜世界里面，现实世界里面发生了那些跟战争有关的联系的东西和这种压迫有关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也会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充满吸引力的这个魔法世界里面包含一点这样的，可能会简单，可能会没有那么深度，但多少会提醒就是观影的人，这种压迫、这种歧视、这种纷争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就是如果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的话，法西斯幽灵是永远没有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吧。因为就是可能看哈利波特前面那些小说的人，大家就是抱着一种好奇心，然后抱着一种纯爱的成长的这样的心态去看，但是确实可能罗琳随着自己写的作品越来越多，还是想向大家传达的东西更多吧。只是说这种尝试不够成功，但是我还是蛮认可这种尝试的。毕竟我觉得跟唐不一样的是，我确实没有太接触过就是中世纪的这样的历史小说，然后对于真实世界里面对这种巫师的迫害也了解的比较少，我唯一对魔法世界的了解可能就主要来自于哈利波特，所以能够从这部小说里面了解到这些历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说这种思想确实 实在这个电影也好，在小说里面呈现的也好，确实没有那么的就是有厚度。 嗯，那超超呢？ 就和躺说差不多，陈复义。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系列是一个爱与希望的故事，那它和就是战争和平这样的大的基调可能天然不相容的吧，这两个东西是很难取得平衡的，他们很容易在那个描述的过程当中让你不自觉的导向其中一边，而觉得另外一边被描写的很简陋，然后很难引起共鸣，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点。那我们不在这样的一个奇幻故事里面追求过强的这种思想深度的话，我觉得从故事情节上来讲，如果可以把现在所发生的这个巫师世界他们所起的这样的一个争端，然后包括 Credence 他的身世这样的一个巫师世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和二战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爆发，如果能够在故事情节上面做一个很好的衔接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至少就故事情节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点。他所设定的那样的一个魔法世界，那他可能是源自于我们现实世界类似的一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同时也发生了很多现实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同时他背后又有一个那样的一个魔法世界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设定，而这样两样东西可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做一个比较好的融合，能够让我们可以更加真实的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发展，然后同时也可以圆我们这样的一个幻想和梦想吧，就是可以更加让我们的相信，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就是背面还有一个魔法的世界这样的存在。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那月真呢？ 我觉得刚刚几位基本上把我想说的点都说到了。确实我也不像唐一样对于那一段历史有这么深刻的了解，或者说我没有期待他把那一段历史讲得有多么好。其实刚刚看到格林德沃脑子里预见到了二战的那个场景的时候，还真的挺惊讶的，就有一种就是魔法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那个隔阂忽然被打破了的感觉一样。会像超超讲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事情的存在，会更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个魔法世界是真实的，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不经意遇到的一个人，他也许就属于那一个世界。虽然我们有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在战争面前，在历史面前，我们会面临一些同样的事情，这种确实会满足一些粉丝的幻想。对于他与二战的联系，我是希望能，如果可以在后面几部，如果可以讲得更多更好一点的话，还是比较期待的。觉得第一部在美国，第二部在法国的话，或许第三部就在德国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而已。林山怎么看呢？ 好像罗琳有说吧，第三部应该是在德国呀，是吗？觉得我好像从哪里知道过这个信息，但是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不过反正罗琳确实是说希望神奇动物系列是非常的世界性的，它会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像哈利波特系列一样，毕竟是成长小说，基本上都发生在英国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刚刚一开始也说了很多，就是我觉得神奇动物系列它的野心可能更大一些，它希望自己能够比一个成长小说要做到更多的事情，所以也是很期待吧。其实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句话向非哈迷推荐神奇动物系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我们从东东开始好， 欢迎看完了七部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一再来看神奇动物二哟。 你这个推荐真是苍白无力。 值得看，看完七部和再看完一，你一定会爱上二的哦。 那躺呢？ 我和东东的想法非常类似，我想说的是我不会向非哈迷推荐神奇动物二，我会向非哈迷推荐哈利波特系列，请去看哈利波特系列，看完之后再来看神奇动物系列，谢谢。 那月真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的呼应了他的题目，真的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到后面真的完全感受不到神奇动物的存在，所以确实也是推荐大家